Chri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的敏感时刻，由庄安怡主理的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就是这个7月29号啊，咁啊礼拜三嚟嘅，咁啊呢度依然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直播室入面咧有 Annie 啦，有我莫莉啦，电话入面有 Kitty。 Hello，Annie，Hello，Kitty，大家好啊， 系咁快一个礼拜啦，可有？ 系啊，系啊，系 啊！ 我记得咧，上个礼拜咧，我哋个题目咧讲到好兴奋。 系，我发觉咧， 我喺电话嘅时候好兴奋。 我发觉咧个节目 cut 短咗之后咧，唔够喉啊，啲嘢未讲晒啊。 系， 系啊，所以我觉得我今日要继续讲埋落去啊。 好，咁啊，所以今日 唔记得咗上个礼拜讲咩？ 唔系啦， 最唔想自己啲仔女第日做边行啊？ 哦， 系啊， 我记得啦，我记得啦。 系啊，你自己又有冇入错行啊？咁啊， 唔系，因为上个礼拜咧 ，Annie 即系讲咗佢好担心啊嘛， 系啊， 唔俾佢做呢人，唔俾佢做嗰人， 系唔俾佢做翻记者，我记得 个安全系啦。咁到底一个礼拜之后 ，Annie 谂到佢个仔女应该做咩未咧？ 系，你同我哋倾完之后有冇少少改变咧？ 你觉得咧？ 我深信系 Annie 直情呢个礼拜冇谂过。 喂，日日都有抗疫啊， 系 系嘛， 日日都紧张，边度有送埋？ 诶、啊，咪就系、是、咯，仲要谂紧咧，即系而家系讲紧诶，虽然以前都系三餐都尽量喺屋企食咁样，咁但系而家系讲紧诶，连去街市、去超市都要减少次数啊嘛，咁、所以变咗咧，都好多家庭主妇都要发挥佢嘅精神啦， 同埋佢哋好头痛、啊， 系啦，点解一次最少都买两三日嘅嘢？ 系，同埋其实咧又即系我知道上水。其他我知道可能某啲嘅局部地区都系啦，啲街市直情封咗添，即系封咗嚟做咩咧？就消毒咁啊，一两日咁样。咁哇，我一见到嘅时候，我生晒闸嘅，跟住我唔记得咗，因为唔记得呢件事，要上去啲社区群组先知咧。跟住我就唔记得咗咯。咁我就突然间就发现，哇，其实做妈妈都真系好辛苦，因为就算有阵时咧，之前啦，一二三月嘅时候啦，就个个要抢啊，冇米啊，冇罐头啊， 冇厕纸啊， 系啦，乜都冇，咁啊个个担心咯。到而家啦，即系依然所有嘢都仲有，但系又唔够胆落去买啦，变咗 系 啊，两样都系痛苦。 系啊，咁所以其实系大家真系要即系同心抗疫咯。唯有就系觉得即系 you are not alone， 个个都系咁样，咁就大家齐心啦，唯有系咁吓。不过嗱，讲到咧，即系。我呢个星期啊，虽然我系冇同我啲两个女咧，就倾谈下佢哋嘅将来，因为我觉得而家计划唔到啊。系啊，我真系发觉咧，尤其是呢大半年咧，都感觉到即系好多嘢，其实人生都好难去计划。即系有边个会谂到会发生长咁嘅世纪疫症啦？系咪先？全球讲紧即系死咗几十万人， 仲要已经至少成八九个月啦。 系啊， 即系开头可能都以为两三个月就退噶啦，跟住两三个月嘅时候就觉得六个月到点都会退。或者七個月，而家已經係成九個月咁滯啦， 所以都有啲疲勞。 八個月， 係，所以都抗疫疲勞嘅。其實真係講真嚇，咁所以我會覺得有陣時計劃將來係困難嘅嚇，但係咧我自己咧就覺得學你學阿莫莉話齋啦，你話啲細路仔都仲細嘅，即係講緊十。 喺中学都未毕业， 唔系就根本啱啱踏入中学，你仲叫佢谂将来做啲咩就好困难嘅呢样嘢。因为我自己经验咧，我观察佢哋咧，其实佢哋想做即系将来做啲咩咧，系秒秒钟都在变化。 因为佢哋分分钟，我觉得佢哋上到大学咧，读嘅唔同嘅科，佢哋首先而家都可能暂时未知自己想读咩科啦。到大学嘅时候，都应该系好容易会转变嘅。我就想问下 Kitty 啦，因为我见我啲 friend 系嘅，上到大学即系可能我哋中学毕业。 業完之後，反而可能條路都會清晰少少，因為知道有邊幾個可以做到啦。但係咧，去到大學嘅時候咧，嗰啲人想揀嗰科啦，讀完之後又想做第二啲嘢喎。Kitty， 你會唔會都係咁？或者你身邊有冇朋友都係咁咧？ 我有好多都係咁喎，其實我就唔知道到底係關我科事啊，定抑或真係好多人都係咁樣嘅，因為即係你讀嘅時候，首先你入去之前你諗嘅嘢，同你真係讀緊可能已經有出入啦，即係你可能好幻想啊，讀呢科咧應該就係好好玩嘅，或者可以即係諗好多嘢，好多創作嘅，咁點不知可能你入到去嗰科嘅時候咧，發現咦原來又唔係嘅喎，其實都好多死記硬背嘅嘢啊，或者好多資料性嘅嘢，同你諗又唔同咯喎。咁又亦都有可能咧，你讀完出嚟啦，即係讀完幾年之後，到你真係投身社會嘅時候咧，成個社會情況咧，亦都即係嗰份工冇你幾年前咁吃香啦。咁可能請人啊等等又唔同啦。咁所以咧，其實我自己讀公關同廣告啦，即係 PR 同廣告啦。咁我身邊有好多同學咧，啱啱讀完出嚟咧，都有入翻去啲 PR firm 或者係廣告公司度做嘅，因為其實都好順理成章嘅，亦都有。有啲暑期工咁樣，即唔係暑期工嗰啲叫做 intern 啦，即實習啦咁樣。咁但係咧，到最後，我有啲同學咧就後來就做咗護士，即係佢再去讀一個護士，即係唔再關 PR 事，都唔關公關事啦，就去咗診所度做護士啦。咁有啲咧就去咗再讀一個社工，就走咗去做社工，因為佢後來先發現原來即係太商業嘅世界咧，唔係好啱佢嘅，佢就想揾啲 NGO， 即係一啲即係對社企嘅公司去做啦。咁另外又有咧就再讀咩咧？就再讀老師，就即係去做中學嘅教師，咁又有，所以好多同學仔咧，其實出到嚟咧都係轉咗工嘅。 所以我就話咯，有陣時係唔可能咁快咧就知道自己行啲咩嘅路。但係我又覺得咧，就算可能你喺大學裏面讀咗四年，係其他嘢，咁你兜兜轉轉咁樣轉咗行咁先算啦。其實係冇浪費到嘅，因為我會覺得喺個過程入面咧，其實你就了解自己多咗，知道自己嘅強項同埋弱項，所以咧如果你而家問我咧，你想你第日嘅女仔女去做即係做邊行啊咁樣，我諗我咧係冇一個特定話俾佢聽想做邊行，但我諗我會想佢有一樣嘢嗰個叫做個標準咧，就係其實真係多啲增廣見聞，即係。 如果有日话俾你听，阿妈，我决定唔做嘢，我流浪啊！ 其实我 OK 噶， 一世 咧，咁啊，呢个世界你唔好讲到咩话到嘴边流一世啊，定系点啊？即系我谂佢唔会一世嘅，把口就咁讲嘅。即系我会觉得去即系放眼呢个世界咧，你可以见到嘅嘢多咗咧，你就知道自己乜嘢系啱自己。因为咧，我发觉咧，点解我话我啲女面表中都在变化咧？我记得我细嗰个细女。佢细细个即系坐得的士多，就话中意揸的士。跟住去超市跟我去超市多，就话中意做嘟嘟嗰个姨姨， 我都想做 咁样收钱，俾钱 自助俾钱啦。 系，所以次次都争住去自助俾钱嘅。而家唔嘟噶啦，要去嗰度自助俾钱噶。 系啦，我都系噶， 好好玩。喂，但系有一间大型連鎖運動店咧，佢哋嗰啲冇得嘟嘅喎，即係曬落個窿度咧就自動計數 嘅 喎。 我之前喺日本嘅時候見過咯， 我覺得呢只唔好玩。 而家香港有啦，已經 有嚇，即係又係總之掟曬落個好似盤咁嘅 嘢。我真 係 覺得好神奇， 好神奇啊！ 你搭埋接埋佢，佢都知道。 即係總之咧，就冇咗嗰個嘟嗰下咧，嗰個興奮咯。咁跟住好啦，後來咧，佢就有一次，即係後來佢大個啲中意食甜嘢，就話俾我聽。佢想做甜品屋嘅老闆開鋪頭，咁跟住再後期而家就即係中意睇 YouTube 啊嗰啲，就話要做 YouTuber，即係我會覺得其實細路仔就係、是，喂，其實佢身邊見到啲乜嘢嘢，佢覺得好奇。或者佢睇到佢有趣嘅一面，咁佢就會想去嘗試咯。咁我記得我個大女又係細個，佢接觸老師多啊嘛，咁佢咪會覺得我想做老師。大個好啦，跟住咧後來同佢去多啲旅行咧，佢就話俾我聽，佢其實中意做旅遊達人，就自己翻嚟寫 blog， 即係寫嗰個旅遊嘅感受啊經歷咁。跟住而家咧，即係睇得

首歌时间翻到嚟啦，咁啊 ，Kitty， 你听完啊 Annie 头先咁讲嘅时候，你又认唔认同？其实即系小朋友啊，或者自己嘅仔女咧，读紧书嘅时候就真系唔好话俾定条路佢就，喂，你将来就向呢条路行，就啱噶啦， 系 啦系啦，是啦嗯、你觉得你认唔认同咧？ 我好认同啊，梗系，因为首先我觉得。自己連自己想點都未必會知道啦，我都係阿媽點會知道我想點咧？ 呢樣真喎，係啊，即係因為我發覺咧，其實唔同嘅工種咧，都需要一啲唔同性格嘅人咧，先至啱做嘅。例如，譬如我個女話：，哎呀，我成日想做老師。我話真係你個人咁冇愛心。 大女细女先， 大女 肯定大女啦，佢多数都系咁讲。 唔系佢冇乜耐，你咁样老师系需要循循善诱， 唔系 系要爱心啊，即系如果你细心还系护士，即系护士咧就要细心啊，即系从事护理工作咧有耐性，要有细心。老师咧系要即系你真系即系会有时激到即系上脑噶嘛，俾啲学生激到，咁所以咧真系需要有无限嘅忍耐力同埋爱心先可以，即系啲基本嘅你嘅性格。咁即係譬如又或者你要做會計師咁樣，咁可能你個人就要好謹慎咯。即係如果你即係樣樣嘢都粗枝大葉嘅，冇手尾嘅咁樣，喂大佬你計條數都計少個零嘅咁樣，咁好大件事噶嘛。即係我覺得每一個工種其實都需要有某一啲嘅性格嘅人去做嘅，所以我覺得成長嘅過程真係要知自己嘅性格，先知邊啲工作啱自己。 我好奇反而咧想知 Annie 你暫時啦，你。在旁邊觀察你兩個女嘅時候， 我以為你叫我觀察你哋兩個添。 呢個我整咗新聞後都想問你啊，係啦，都想問你，即係你喺旁邊觀察你兩個女嘅時候，你暫時覺得即係雖然有好多不確定性啦，但係暫時你覺得如果跟住而家呢一個性格嘅話，佢適合做咩工咧？你新聞後再講我同 Kitty。而家講咗兩個女女先。 嗱，如果我大女咧，佢真係好鬼中意辯駁咧，其實我係真係好覺得佢係好啱，真係做律師嘅。 係， 又或者咧做。作家咯，即系好多嘢咧，即系好老作啊，即系 唔系好有创意，唔系好老作。 创意咧，我就觉得， 你而家即系话问大人好老作。 嗱，其实你冇翻少少想象嘅空间系做唔到嘢吓。咁呢个都系可能咧其中一个人要有呢个咁嘅条件啊，性格上咯咁。咁但系如果去到创意咧，我又觉得我女又唔系咁多嘅个大女，佢比较个人都循住个框框嘅，唔系几谂嘢咧出咗个框嗰种。反而我细女就会系谂嘢，谂得比较即系会 twist 啲啊，个人会跳活泼啲啊咁样。咁所以我会觉得。可能個細女咧就啱即係做一啲創作嘅工作咯， 係 又或者同一啲設計啊，即係呢類嘅嘢啱啲。但係嗰個咧就 諗唔到住， 即係我覺得佢辯駁叻咯。咁但係如果呢樣嘢咧，其實都要有啲基本功。譬如如果你真係你係想做律師嘅，你都需要有嗰個根基啦，即係真係要語言能力好啦，英文好啊，咁同埋有記性啦，記咁多條例係咪？同埋有一個耐性去即係去讀嘢，讀嗰啲書，即係啲 例， 係啦，啲law book啦，咁同埋我諗最緊要嘢就係個人要有邏輯咯，即係要分析事情啊嘛，即係而家話佢多辯駁啫，其實有時都覺得嗰啲係所謂咩啊 ，fuzzy logic 啊，即係都係一啲你再兜多幾個圈，其實係講唔通嘅。驟眼聽好似係合邏輯，但其實諗深一層，其實又可能係未必啱嘅。所以都係成。 但有啲職位都好需要呢啲能力。 係咩？例如咧， 大家見到噶啦。 你估下， 我估下。例如電台係咪？即係例如我哋傾偈啦，係咪都需要好多邏輯分析？係嘛？ 嚇係口才亦都要快。雖然我係奇葩，我係慢嘅其中一個，所以你個女女都可以做到。 哦，即係吹水係嘛？ 都要有資料搜集㗎。你每次都攞一沓嘢翻嚟講㗎。 咁咪因為我讀得書少， 唔係好多聽眾要我哋真係齋吹水㗎。佢唔知道你真係攞一沓嘢，或者我哋攞住寫住曬所有嘢咁樣㗎。 唔係，其實我即係嗱，你今日講開呢條攞咗一沓嘢嚟咧，我今日其實都揾咗一個資料咧，唔好話資料啦，呢個少少嘅趣新聞仔啦，又唔叫新聞，一啲網上邊嘅資料啦嚇。咁我覺得幾有趣。 对嘅。佢又讲咧话，有十种职业咧，其实系会吸引咧某一种人咧去做嘅。咁、而呢种呢、种人嘅性格咧，我哋佢哋心理学家统称咧就话有少少人格极端嘅性格。 哦，系啊， 系啦，就会比较吸引咧，呢十行啊，就会吸引呢啲人格极端嘅人入去做嘅。咁、我觉得可以咧，睇落都几得意嘅， 系 可以大家一阵间可以同大家倾下， 系买个瓜子啊，咁啊，阵间十点半之后就会讲呢十个职业啦。不过而家可唔可以有少少 tips 先啊？ 点啊？你两个啱唔啱啊？ 唔系啊，我就想知道咧，你话极端人格嗰、系咪有十个都系有好多搵到好多钱？又或者做一啲高层啊？ 好聪明啊！ 即系十个里面有好多，即系呢个职业都系噶， 唔系好多有嘅。 哇！咁啊，我哋系咪要尝试极端啲咧？好啦，咁啊，头先都讲咗啦，就系、阿 Annie 咧就已经即系话暂时，如果女女嘅性格嘅话咧，究竟适合做啲咩职业啊？暂时啊，咁啊，头先都话啦，新闻之后咧，到你再评下我同 Kitty， 你暂时认识我哋，觉得我哋适合做咩职业？同埋一阵间会讲就系话，原来极端嘅性格嘅话，适合做十个职业，究竟系咩职业嚟嘅？而家咧，我哋先听一节咧十点半嘅新闻。十点半嘅新闻翻到嚟之后咧，依然咧今日礼拜三都会有 Annie 喺度，今日讲嘅就系话。追唔上仔女，究竟做边一行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晚上先后宣布，正种食堂听日起可以堂食，但系每台只限一人，并且需要遵守其他防疫措施同规定。另外，各区十九个社区会堂同社区中心，亦都会喺听日起开放俾市民进食至葵五线。开放时间系上昼十一点至到下昼三点。市民需要按照场地预先编定座位入座，进入的时候要量度体温和戴口罩等。政府说社署将会联络非政府机构呼吁开放设施，亦都会考虑开放其他适合的政府设施。对于建造业和清洁工等非办公室工作的员工，政府呼吁雇主体恤，尽量提供有盖空间，实施弹性午膳时间，安排集体订购饭盒，用膳空间亦都应该有台凳、良好的通风设备和饮用水。本港新增11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13宗属于本地感染，累计3002宗确诊，24名患者离世。新增本地个案之中，67宗同之前确诊者有关联，46宗感染源头暂时未明。建成梁氏建筑公司群组再增加4宗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公司大部分员工都在办公室，个别人士没有戴口罩，估计可能由此传播。另外，瑪嘉烈醫院有四名支援服務員工初步確診，其中三人在同一病房工作，另外有一人在腫瘤科工作。張竹君提醒市民不應該聚集一起吃飯，應該盡快吃完飯戴回口罩，盡量避免在廁所吃飯。民政事务总署为大约40000名慈云山居民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寻日到慈政村、正泰楼、正和楼、慈政村服务设施大楼派发样本樽和登记表格，今日共收回4150份，并没有超出房屋署住户纪录的总人数。民政总署说今日收样本的情况顺利有序，并且继续在慈政村、正宜楼、正明楼、正旭楼以及正德楼派发样本樽和登记表格，听日会到慈乐村、乐信楼、乐旺楼、乐欢楼以及慈民村、民裕楼和民泰楼派发。食环署宣布早前有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同元朗同益街市有关联，

十点半新闻之后翻到嚟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继续啊！直播室入面有 Annie， 有莫莉，电话入面有 Kitty。 Hi, hello Annie, hello 莫莉。好啦，咁一个新闻咯， 谂唔谂到系嘛？ 系啦，谂唔谂到我同 Kitty 有冇行错路咧？ 我觉得咧。莫莉是没有行错的。 吓、 啊因为呢佢嗱我又觉得佢。 你背住我讲啊、你唔好望住我讲，我怕我俾到压力你。 梗唔会啦，你蒙咗面㗎嘛，我又蒙咗面係咪唔会面同你又唔会面同睇唔到。 要蒙面㗎。 系其实呢我觉得呢你两个呢其实电台嘅主持人节目呢系啱你哋嘅主持节目。因为你哋我觉得口齿伶俐啦，转数又快啦。咁同埋我觉得做电台最紧要嗰样嘢呢就系唔好有冷场㗎嘛。即系有啲幽默感啊。讲嘢唔好闷啊，然后跟住可能有时喺时间上边有啲长短嘅时候咧，咁你哋又需要打完场啊，即系好多突发嘅事情发生啊，都需要有嗰种临危不乱啊、淡定啊，即系呢啲我谂都系做做直播嘅时候咧，即系你知冇 NG 噶嘛，咁做直播嘅人咧，或者做媒体嘅人咧，都需要有呢一种咁样嘅性格同埋能力，咁我觉得你两个都有，咁而 Kitty 咧，我而家越嚟越发觉。其实埋没了他另一方面的天分， 是咩？煮嘢食 系啦，我直情觉得他应该咧，就应该要去咩咯？ 跟住肥妈进化， 又或者咧，就其实唔需要去大台噶，而家咁多嗰啲网络咧，你都应该要整翻个即系煮饭仔啊嗰类咧，咁啊，等我哋啲师奶仔咧都可以想去求教一下。有阵时你知一日三餐要谂住咩餸咧，都好头痛噶嘛。 Kitty， 不如你试下喺网上整个 Kitty 曲啦。 系喎， 系啊， 你中意 Kitty 曲啦。 我最近好开心咧，就系我咁，其实我都系兴趣嚟嘅，即系叻就一定唔系话叻噶啦。如果你叻嗰啲啊，即系煮佛跳墙啦，你都系真系去睇翻肥妈嗰啲啦。咁我嗰啲咧就系我觉得好啱啲新手，即系唔系好入厨房。咁我啲都系好简单，但系整咗出嚟咧都即系睇得又食得下咁样嘅。咁我见到咧，我身边有啲朋友咧，佢哋因为平时好少煮嘢食噶，咁但系呢一排咧因为冇办法之中咧，都一定要喺屋企煮嘅时候咧，咁佢哋都真系有睇我啲 post 喎，咁然后咧佢哋就真系跟住整，咁整完之后都起码似样先啦，即系佢哋都冇谂过可以整到类似嘅嘢出嚟咧，咁我佢哋好开心之余咧，我又好有成功感，即系我觉得好似将啲嘢。即係傳授開去， 係開心 share 啊嘛，係咪 啊？係啊係啊係啊，同埋咧，有時譬如即係日日諗食咩嘅時候咧，都會好煩噶嘛。咁但係如果即係圍內幾個朋友即係會 share 出去嘅話咧，咁就你煮下我嗰樣，我又煮下你嗰樣。即係有時其實我都會睇下 Annie 焗嗰啲蛋糕噶。咁我衡量過，即係我可能焗到嘅時候咧，就跟住整啦。咁但係如果我衡量過，咦唔得喎，佢呢個太勁喎，咁樣我就會 like 下就算了。 喂，但系咁讲，其实我又差少想问一下咧，喂，你嗰啲食谱咧，你自己谂出嚟噶，定系即系东抄西抄，然后 再 即系系啦，再自己切，即系点啊，改良版系啦，咁样即系边种 嚟？有一啲咧，我多数就系上网睇，即系譬如大概我雪柜有鸡咁样啦，咁我就会谂下鸡其实可以煮咩咧，咁我就会上网抄啦，咁啊抄到几样，我觉得都好似好食咁样，我就可能拣定一样咧，我就睇多几个食。谱咯，因为有时咧，你就咁睇一个食谱咧，佢未必可靠嘅，同埋佢个味同你中意嗰个款又未必一样。即系举个例，譬如番茄炒蛋咁啊，都有十个款噶嘛，即系蛋角啊，系蛋花定系滑蛋啊，咁个汁系热啊，系浓啊，咁样咁我就会可能睇多几个食谱，跟住再去拣咯。咁有时如果譬如早餐嗰啲轻强啲咧，我就有时会试下即系自己新嘢，即系见到屋企有咩，有。牛角包喎，跟住有芝士，有雞蛋喎，咁就試下點樣可以撈埋佢哋咯。 嗱，所以我咪話你有天分咯， 係啊， 係啊，即係嗱，你係即係點啊？有啲咩材料咁樣，你就將佢整成一碟美味嘅食物啊嘛。 佢仲要整到好靚喎， 咪就係咯。 你比起我啊，我喺屋企如果雪櫃攞完出嚟整完，變咗嘔吐物嘅，次次都。 咁唔 緊要，有咩㗎？有 P 圖㗎嘛？呢個世界 P 圖唔係 应用喺人嗰度咧，虚光，虽然暗都争好远嘅。 虽然我个人觉得好食，但系即系我都依然影相嘅时候都觉得真系几似呕吐物，都系唔摆上去啦。 咁所以我就话咧，即系呢个电台嘅工作，你两个都系好适合嘅、嗯。不过咧就话 Kitty 咧，如果你万一唔捞呢饭咧，其实你仲有第二样做嘅， 系啦，我就整定一世啦。 唔系，我觉得大家练习下就得。咁譬如 Annie 嘅整甜品咁咧，都唔系一开始就咁叻噶嘛。即系我谂系慢慢整到上手嘅时候，就越整越好咯。 我想做你副手啊 ，Kitty， Kitty 同埋阿 Annie。 因为试食嗰个啊，食家 系因为我想喺隔篱咧，即系望下睇下嗰啲咧，跟住因为我好中意嗰啲捞下捞下、搞下搞下、切下切下嗰啲咧，即系好啤胶机做嗰啲嘅动作，好中意噶。 哦，所以我话咧， 我唔中意洗碗啫嘛。 Kitty 最咁我嚟啊，我中意。但系我觉得 Kitty 最劲系佢有埋条片咧，即系所谓有片有真相噶嘛。即系我感觉上咧，你嘅过程都系卫生啦，同埋优雅嘅。即系我咧，你就唔好过嚟睇我啦，因为只头。烟嘅都有啲拗教嘅， 最紧要结果好味同埋靓得咯，好简单嘅啫。 结果好靓啊，成日都同埋咧，因为甜品咧好难啊，我成日都觉得 Annie 劲嘅咧就系佢整甜品好叻。我自己咧就成日觉得甜品系好难整，尤其是蛋糕嗰啲咧，即系你咁讲，即系要开晒成个坛咧，系会搞到即系乌烟瘴气嘅，好容易。 嗯， 所以我就比较少搞呢一样咯。 系咁好啦，咁啊今日咧其实 Annie 咧都带咗一啲资料过嚟， 系啊系， 到而家又系可能。 佢即系带咗蛋糕 过嚟，冇咁夸张， 电台唔准食嘢啊！而家 唔准食嘢啊，迟啲啦， 系啦，系 迟啲你真系整屋挂住啲蛋糕， 冇问题。 我谂你可能要开 party 啦。因为 Annie 咧有一个嘅资料就系讲就系话一啲极端性格嘅人 系 啦， 其实呢一个咧系一个英国嘅一个心理学家嚟嘅，咁佢就即系观察咗一啲唔同嘅人啦，咁佢就发觉咧，即系呢十种行业嘅人咧，如果做得成功。咁嗰啲人咧，通常咧都會有呢一種嘅所謂極端嘅性格啦。咁、先，我哋要知下咩叫做佢眼中嘅極端嘅性格啦。咁、就包括咧，就係有幾樣嘅，譬如話佢係高度自信。 啊、 自信人人都有嘅，咁但系呢啲極端性格嘅人咧係極度自信嘅， 算唔算叫自負啊？即係 類似啦，係啦。咁第二咧就係咧個人係比較無情嘅， 哦， 係啦。第三 冷血啦，即 係冇錯啦。第三咧就係比較咧喜歡係控制同擺佈人嘅， 哦， 咁 即係扮大佬啦。 第四就係咧佢哋比較大膽嘅， 哦，咁我呢啲蛇龜又做唔到啦。 嗰個人啊， 係咩 出現？ 唔係啊 ，Kitty 啊，我想知係邊個啊？ 講唔講得㗎？我會飛蛋炸， 我真會突然間聽到嘅聲，跟住我哋聽到 Kitty 講嘢 咧。我再講呢個會唔會吻合翻啊 ？Kitty 心目中諗起個人嚇，繼續嚟就話佢係好健談同埋風趣喎。 咁呢個真 係 唔知， 呢個唔知。 O K O K， 咁另外咧可以承受高度嘅壓力嘅。 嗯， 好，另外就是 都真的承受到的，看到现在 OK， 好，跟住好自我为中心的 是啊， 是啊， 好不负责任的 似啊， 即衰咗赖人那些咧，跟住最后一个就是咧冇咩嘅罪疚感的 嗯， 点解突然间大家剑指一人啊？系咪突 然间？唔系啊，我唔 几个系嘛？几个？ 我谂几个啊？ 成班系嘛？ 系啊。 咁即系嗱，呢啲就系 唔同地方都有。 其实喺唔同嘅族群都有嘅，唔同嘅行业都有嘅。咁但系咧，如果咧有呢一类性格咧，呢一个叫做咩 ？Kevin Dutton 啊，呢一个心理学家咧，系牛津大学嘅心理学家。咁佢就形容呢啲系一种所谓嘅极端性格。咁佢就话呢一种呢啲人。佢哋喺佢哋嘅工作入面咧，佢哋即系会好唔畏缩啦，即系做嘢就好唔会感情用事啦，吓、即系针对事情做嘢啦，系咪？咁咧所以令到佢哋咧喺嗰个工作上面咧系显出一啲个人嘅魅力嘅，同时咧佢哋咧系会有嗰种嘅领导能力啦，做嘢唔会话优柔寡断啦，所以其实佢哋咧系相对系一啲喺社会上系成就大嘅人嚟嘅、 所以其实佢哋应该用佢一啲即系用翻正确嘅地方嘅话，咁佢哋嘅前途或者佢哋做嘅嘢就会好大啦，帮到呢个世界嘅话，可唔可以咁讲咧？ 咁我唔知道，但系佢就讲呢啲 人咧唔多嘅，喺呢個世界其實係得5% 到。 哦，係啊， 係呢種所謂極端性格、傾向極端性格嘅人咯。咁想唔想知係咩職業就會呢啲人係即係會好成功啦？有呢啲性格嘅人、 好啊，想知啊。 嚇，咁嗱，佢就話咧，第十位咧就係公務員。 哦， 嚇，因為公務員都需要執行力。高啦，需要都少少做嘢無情啲啦，即係唔可以翳你兩翳就唔俾張告票，即係譬如你亂泊車啊，即係唔可以翳下 上 就唔俾張 錯先嘅， 係啦，冇錯啦，咁即係都要有呢啲嘅咩啦嚇，咁所以第 明曬 明好，第九位就係廚師喎。 我有想过，因为厨师其实他们自己整的东西吃的时候，首先就是他们要自己很有这个想法，对自己的东西吃都要很 有 信 心， 他才会煮到，或者他才扔盐的时候不要焦条柳令，扔一斤好还是半斤好呢？ 是的，其实你不见那些大厨呢，个个这样撒点面粉那下， 你看谢霆锋 即係唔會話幾多 gram 咁樣度嘅， 擠個朱古力啲嘢 落去噶嘛。其實你 feel 到嘅。 雞蛋仔 係啊，幾香脆。 咁同埋廚師咧，你諗下個廚房咧，即係你一落鑊啊，或者咩，其實都係剎那間嘅事嚟噶嘛。 係啊， 即係窿同唔窿啊，香同唔夠熟啊咁樣。 個判斷力啊， 冇錯啦。所以其實都係要抵得住壓力啊，好混亂嘅廚房嘅時候，你點樣都做到一碟即係色香味俱全嘅食物咧咁。所以其實係嘅都成功的厨师，要有少少呢啲倾向。第八位就是神职人员， 系又成日听人开解啊嗰啲咧，搵佢告解。 佢话如果呢啲人咧有呢性格嘅人系倾向想做神职人员，嗱呢个系佢嘅分析。佢话因为咧，因为咧佢可以咧藉住一啲宗教嘅嘢咧，去自圆其说自己一啲比较即系会冇嗰种罪疚感啊。即系呢个系嗰个心理学家嘅分析，话会吸引啲人去做。好啦，第七位咧就系警察。第六位咧就系记者，都系。 哦， 即系都需要有少少人格极端倾向嘅人，先会做到一个成功嘅记者。 系，因为唔系好容易就会俾人揸颈就命。 系啦，或者俾人带咗你游花园， 同埋要问一啲好真系明确或者尖锐嘅问题。他哋都要有自己嘅能力同埋有信心先够 谂。 系啊，调翻转，如果你叫我问人问题，我企咗喺度，唔敢问。一定。 但其实你工作都有少少似记者嘅，而家你哋 对住啲 artist 会好啲咯。高官我一定企喺度。 咁都要即係做記者都需要有自信嘅，因為大家要放喺同一個 level 咧，即係無論你訪問即係啲咩名流紳士啊， 不能夠怯噶， 係啦，冇錯啦，即係所以呢個都需要嘅。咁好啦，咁第五位咧就外科醫生，因為佢每日都要揸住把刀， 係 都需要判斷， 係 啦，即係唔係話佢個人變態，即係而係佢都需要有嗰種判斷力啊，有嗰種對自己嘅信心啊嗰種。第四位咧就係推銷員。佢話推銷員都需要有呢一種，即係如果成功嘅推銷員，因為佢為咗追 target 啊，都需要搏命啊。 啱，嗰個產品譬如明明係真係好屎嘅，佢又要不停喺度說服自己佢有幾好，佢先可以 sell 到人。 又或者 sell 完人咧，啲人嚟投訴佢又唔會 guilty 喎。 係， 即係冇乜罪疚感啊，咁都需要啦，係咪？咁第三位咧就係。即係做傳媒喎，佢話電台啊，或者係電視台做 media， 或者即係所謂藝人啊嗰啲都需要有少少人格極端， 唔能夠不負責任喎。 即係呢個係其中一樣啫，即係嗰頭先我講嗰啲咧，即係唔係話每樣都要有，係啦，即係部分啦。咁跟住第二位就係律師，都需要有即係出色嘅律師都需要有呢啲性格。咁第一位係咩咧？就係 都係一個職業嚟嘅。 是職業，是職業。 總統， 類似啦。 國家的 leader。 國家的就是總統啦，我們不要去到那麼大，因為不是那麼多國家，即是不是那麼多總統的。 校長。 他又沒有說校長。校長這個應該不是。為什麼呢？因為我一會再說。我先說這個先。就是公司裡面，企業裡面的 CEO。O 哦，即系额头 O 吓，有个 O 我记住吓，咁咧即系佢哋咧就因为要领导一间公司啊嘛， 系 咁所以佢哋就需要有我头先讲即系嗰啲所谓人格极端嘅一啲性格特质啦，咁先至会系做到一个成功嘅 CEO， 系，因为但系有一啲成功嘅佢哋都亲和力好强噶， 所以咪就系都要大胆都要幽默同埋要风趣咯， 咁啊係，同埋我覺得咧又唔知啊，因為譬如啱啱早幾日啦，又睇到單新聞話有一間公司 home office 到下年啊嘛， 係啊， 係啊， 大公司嚟噶， 嗯， 系啊， 揾到錢嘅， 揾到啊，跟住就真係好體恤啲自己嘅同事下屬啊， 嗯、 所以我成日以為啊，你同埋成日都聽到有好多唔同嘅大企業就話哇又有咩？有得篤波啊，有泳池啊，好、嗯、多呢啲噶嘛。 嗯、 我成日以為對下屬好啲，即係唔好咁一言堂嘅話，啲、啊、下屬都會搏命啲添。原來唔係。 不過我諗佢應該佢嘅意思唔係即係時時都係自己話曬事嘅、嗯，即係佢需要決斷嘅時候。 抉擇抉擇嘅時候。 係啦，你點嗌都冇用啦。但係平時佢又唔一定需要即係揸壓你嘅，即係嗰個嘅極端人格，我估、嗯、我估啊。 嗱、嗯，咁、所以點頭先 Kitty 提到話校長就唔係列入呢十個會吸引極端人格嘅人去做咧咁樣？咁、嗯、就因為咧調翻轉佢就講咗，即係冇呢啲極端人，完全冇呢啲極端人格的人又會吸引另外十種的行業被吸引的、 哦、 其中就不是校長，其中一樣就是教師， 是有愛心的、 嗯、所以其實呢簡單來說，如果一個人他有些同理心、 嗯、 即比較會是是、去設身處地、嗯、為他身邊的人著想，其實他就不適合剛才那十項。 咦，今天如果這樣說，即社工、啊、護士、啊、教師、啊、已經有三樣 了、 啊、類似啦，是 是啦，看護、啊、即大部分 是治療師、啊、即 幫人的工種， 是啦，又或者家庭醫生啊，醫生都講緊，其實外科醫生先至係需要極端人格，即係睇開你傷風感冒嗰個唔使嘅，嗰、那個反而係有同理心嘅嚇。跟住美容師啊、髮型師啊，即係因為佢都好理解你個心，你個客人想要啲乜嘢嘅。 佢唔可以好決斷地覺得你剃光嗰頭就靚咗。係 啊，都唔可以我話事噶嘛，係咪？唔可以過度自信。又或者藝術家，即係呢一類咧，都係。就不會是那種性格的人咯、 嗯、 所以我會覺得、啊、其實你看到這些雖然有幾多成真就、嗯、即是即可以自己判斷，但我覺得都我哋做父母嘅，如果都睇到子女有啲某啲嘅性格咧、嗯，其實都可以咧慢慢即係俾佢接觸多啲嗰啲嘅行業、嗯，又或者其實喺佢嘅成長裏邊，根本佢自己都會不知不覺都會引即係被吸引去呢一啲嘅準備嘅裏邊咯。即係例如可能佢如果係一個中意創作嘅，可能佢本身已經嗌媽咪，哦可唔可以去學畫畫，可唔可以學美術啊咁樣，咁、嗯、其實就由得佢去咁樣發展，咁、 嗯、 就。會找到他自己的路， 但我覺得人好像很矛盾、啊嗯、剛才說的那些即極端性格的人、啊、的職業、啊 嗯、 他們賺的錢真的多很多嘛， 是的， 是、啊、即反而就沒有這個極端性格的人、啊嗯、即都做到專業人士但他賺的錢相對 我又覺得錢又不可以代表一切的， 最重要開心， 是啊，因為、我看回呢，即其實現在這陣子你都知道很多學生畢業、啊即又放榜、啊、上個星期、嗯、他們都開始揾自己嘅出路咧，咁、 嗯、 有一啲教育資源團體，佢都做咗啲調查咧、 嗯， 都問啲學生，即係話你哋畢業之後，你哋其實去考慮自己嘅發展咧，你會諗啲咩？其實大部分人都係諗興趣同能力先嘅，即係佢哋嘅考慮。咁、嗯、再嚟咧，先至去諗頭先阿摩莉講啦，揾幾多錢啊？薪酬同埋福利啊，呢啲就係佢哋下一步先會再諗嘅咯。 这头上雷摇起我。 做情话，举起酒杯如你躺于沙发，未冷到落下，这一秒跟你意乱犯过，下一秒心意飞黄到破，那中到灯随时为送歌，我只怕今晚感觉良好，叫你为我效劳。是太可怕的几个重大，谁在诱惑就指着粉尘人而写下，再不愿你为世界张家，沉醉吧重生这里让我过中下，终于说破，哪有着童话？天在做，人在看，品用在凉堂，一生本应已赤裸，到死不必再戴上情网。千万户门外看，管堕落遗忘，都归苍天与众生。 听紧嘅系陈雷嘅娑婆，一阵间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咧，就会有一个联播嘅节目，叫做《我们在乎你》啊。今晚嘅节目主持咧，依然都系钟杰良同埋袁子佩。咁喺呢度咧，敏感时刻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先听一节十一点嘅新闻啦。